非智蒙我，人蒙我，法就蒙我。人呢咩个我呢？一切法就蒙我呢，一切众生就蒙我呢。所以人蒙我，法蒙我，五法就智蒙我，佢应唔应？呢个灵谛点样种子？八色二无我去牵，五法三智性不立，三智性都唔立，是哪三智性呢？偏记得无性，以下起无性，现性得无性，呢、这个三智性。咩叫五法呢？明相、妄相、真知而知，那嚟识到呢？就讲五遍明相啊，明相就讲一切法相。明相从边个地方嚟啊？妄相，呢个明相妄相啊，真知妄相一灭，呢个智慧现前。智慧咧，佢嚟明相啊，见到呢个智法而已。那明相妄相真。以至奉献为积众的人，不可吃这个名相，名相就妄相嘛。离了名相，离了妄相，这个智慧现前，见到义义之理，这个究竟的。啊，切莫在这个名相的时候，分别不堕落了妄相的境界，讲得很清楚嘛。明相就妄相啦，我呢一天唔爱佢，爱咩嘢咧？爱呢个真知，爱呢个义义嗰个理，啊，呢、这个就呢、这个真噶嘛。所以咧，《灵耶经》啊，五法唔要，明相妄相真知义义唔要，三智性不立，以下起见记心现性心都唔得。这个就是灵邪境那个变相啊。灵邪境怎样变呢？就大乘起信论放得好清楚，一心就开二门，心真二门，心生灭门。心生灭门呢，无名不觉生三世境界离异，长六粗，这个就生灭门。从一心啊，开呢个三业门，一心开呢个真二门喎。真二门系咩嘢咧？本觉、不觉、此觉、究竟觉，成佛啦。呢个真二门，真二门有个本觉嘛，有本觉就有不觉嘛，有不觉就有此觉啊，有此觉有究竟觉。所以呢个咧，从一心就开二门。心生滅亡，無名不覺心生生，境界隨緣長六粗。又話呢個真義亡，真義亡呢叫做本覺、不覺、此覺、究竟覺。呢、這個咪變相，從一心開咗兩個亡啦。哦，五祖啊，想讚呢、這個，想讚呢個靈邪境嗰個變相啊，畫在走廊嗰個牆壁上。五祖跌墨图，五祖咧就讲达摩嚟坐做，达摩前法以未可，密心不可达，佢就达法啦。未可咧，前法以增参，密罪不可达，又达到法啦，增参前法。以道信，誰人博呢？冇人博。何用解？啊，佢有悟道喎。讚讚啊，傳法以五種文人，係個小孩子啫嘛。你姓乜啊？姓有都唔係常姓啊，唔係常姓。是什麼姓啊？佛姓。你無姓，姓空故無，他就得到法。所以從那個 答我，为我赞叹道孙男人五宗呢个天脉，前八个天脉图将脉气嚟啊，答五宗天脉图流传出供养，神秀作大诚意，苏道都欲情。呢、这个神秀大士咧，人人作大咧，一千多和尚都得大。佢系一千和尚的教授士，我又作，唔作大就唔得翻嘅，诶，一定系作大嘅。即系神秀就作大诚意，苏道都欲情，道即系一次，数字咧欲相情，自己所作。我手大行之行前，心中仿佛凉，行之祖师嗰个堂之前呢，心之后仿仿佛佛，你自己所作大啊，依都未曾相应啊，所以嗰个心呢埋埋懵懵就仿仿佛佛。这个心中的仿佛嘛，心中仿佛天生不汗流，前身都出汗，身又出汗，心又仿佛，我手戒未曾已发相应啊，心背劫，这个心一背劫就仿佛，仿佛前身都流汗，心又仿佛，身又流汗，怎可以情戒走啦！以前就不得，前后都见四日，见过四日的都相情大，一行到祖师门前呢，个心就慌慌不得，天生流汗，又不能情啊！一十三度四日，一十三度一日三次都情大，情大不得。受乃思维不向狼喊，思着咧神秀思维下，我一行到行前咧，呢、这个心就怯，惊恐仿佛天生流汗，系咪我何必一定要入呢个祖师门，然后情解？我不如将我自己嗰首偈写在呢个走廊嘅墙壁，等五祖出嚟佢看到就得啦，系嘛？所以嗱，不如向呢个廊下施着，从他和尚看见，得五祖啊，下就至五祖，五祖和尚能够看到啦，不亦都好。第五祖和尚忽然间啊，火收戒非常好啦，咁我哋即刻出嚟拜拜啊！唔是受作，系我作，唔系别人作，火收戒系我作，唔是受作。一到不堪，第五祖话：哎呀，火收戒未曾见性，难明嘅。往向山中数年，受人得礼拜啊！我做火收戒都唔得啊！我咪演講就山中數年做教授士，受人嚟禮拜，我都未得噶，點可以做教授士？數年都受人禮拜，呢、這個就妄咗咯。間修何道？我在呢個山上自出幾十年，都唔能夠得噶。我翻我自己問下自己，受咩道？我都。我受咩道咧？咁样自己咁样嚟思维复读咯。事啊三分，不使人智，智则但是太难浪的但情深所牵。今日呢个神秀咧，写个戒，佢唔俾人知嘅。可以。三更的十二点，三更呢？三更的子时啊，子时就打三更的十二点啊，是啊，三更十二点，不使人知， 我都睡到了，哪里有人知道呢？他又不想给人知，三更莫非被人知道，不使人知，自得但自己左手啊就炸紧弹，右手就世界写着呢个南罗的情的之间，情心所坚，左手大系我神受呢个神地所见到嗰、那个功用，情心所见，见到呢个心德系我神受。修行嗰個心法嚟嘅，情心所見。第二，身是菩提樹，心而明鏡台，時時勤不識物質野塵埃。我手解，我開口嚟一花場，即係打兩道。見到神手做嗰西派，佢啲名用功。無限確切，他用了什麼功呢？他就說出來了，從那首大就認識神獸，雖然神獸不是現在的人，是古人過去了，延續了，看那首大就知道神獸用什麼功，怎樣用功，是凡是聖，他這個定力如何，未解如何，都無限確切，所以不可以隨便作事，亦不可以隨便講話。你講出人家就知道你，你作嗰多事，人家就知道。思是心之性噶嘛，思下我哋個心嗰、那個聲音嚟噶嘛。你一作咗出嚟，人家嗨嗰多事，知道你個人。你講個話咧，人家就識認識你。所以神獸作多修士咧，正神獸整個道德學問無限確出，我哋認識神獸嗰、那個道行啊，身似菩提樹，神獸話：我呢個身體啊，眼耳鼻舌身，一個嘴身，耳都唔係身咯。不是腎啊，眼耳鼻舌身，我這個眼耳鼻舌身呢就是菩提，菩提的光啊，我的眼耳能覺明，眼耳本色我覺知道那這個色犯戒，我就不犯，不錯，耳聞色我知道這個聲音呢不應該聞，一聞就犯戒，我不發，覺嘛，菩提咪覺，鼻受香，我用個鼻嚟聞呢個香咧，供佛嘅香我唔聞，且個世間男女香書嘅香我就唔聞，一聞就犯戒咯，我覺嘛，舌上味，清咗豆腐我食，牛肉豬肉都我唔會食，我個舌能夠覺嘛。一個我都唔食你俾一個包嚟，入邊咧係清水豆腐，我就食你嗰個包。當然你包呢後有搞咗佢，我都唔食。我搏嘛，舌難搏嘛，舌難搏都唔食飯。鼻難搏唔聞世界嗰個香水，耳難搏唔聞世界嗰個是是非非。眼能覺半世界嗰個男女色，呢下講得好清楚啊！還有身能覺，我唔觸呢個濕物濫亂嗰個觸，濕物油染嗰個觸，我唔觸覺。所以咧，神獸大師就呢個五近嘅使用，佢一啲唔錯啊！但我呢個身啊，眼耳鼻舌身意係覺嚟嘅，我絕對唔會犯戒嘅，我持戒好清淨嘅，眼耳鼻舌身意能覺，唔會犯戒，我係個出家人啊，絕對唔會犯戒，守出家戒律250条，眼耳鼻舌身意都持戒清淨。 但由我呢反而被摄神意，我有一个盘柴，盘柴的角角指一柴角角受一柴事，勤力拜佛，勤力诵经，勤力打坐，哎，这个呢身似菩提树，是神手大师将他用功的境界统统放出来，难得呢，哎，不过身有菩提，菩提呢控制自己的身，菩提的角嘛，角呢我们五根眼耳鼻舌身意指挥他的修持，不许他的作恶，指挥他的持戒，不许他的犯戒，身是菩提树，他讲得好清楚，心而明镜开，心都不是身啊。神秀大师话：我呢个心啊，好似个明镜一样，明镜啊照万物，我个心就能照万法，一切法我都照。诶，呢啲是有为法，呢啲无为法，呢啲有漏法，呢啲无漏法，呢个就是善，呢个就恶，呢个就邪，呢个就正。是非善恶邪正，这个就是因，这个就是果，有因有果，无因无果，一份因一份果，罪福因果分分明明，好像这个明镜方寒，湖内都湖烟，看内都看烟，人内都人烟，只当牛人内都只当牛人烟出来，不我心呢咁靈，好似明鏡一樣照一切物，我心鏡係照一切法，善惡邪正罪福因果分分明明，我心又用明鏡看，佢講得唔錯，所以呢個神秀大師咧，佢將佢啲功用啊，就嗰首大嘅事就講曬出嚟。时时勤不息啊！这个肾啊，眼耳鼻舌肾咧，由呢个肾就装自在啊！呢个肾邪五根咧就犯戒啊，心正眼耳鼻舌肾咧就持戒啊，一个肾歪眼耳鼻舌肾就造罪嘛，一个肾正咧。眼耳鼻舌身意就受福嘛，由这个心来控制这个身，所以我呢就时时刻刻伴照自己的心，时时勤不息，好像这个明镜一样，这个镜啊，我时时都有摸它，不要给它啊，这个明镜蒙尘，时时勤不息，时时我都伴自己的心，时时刻刻我都伴照自己的心，这个时时勤不息，勿使惹尘埃啊！我时时刻刻伴我的心，唔好俾个心咩啊！攀岩呢个五用六尘嘅经，厌六尘嗰个埃，勿使惹尘埃啊！你个心咩？你唔换嗰个心，嗰个心咩？佢随色性向未从八，就作孽。咪俾呢个五欲六尘厌恶自己嘅心啦。即系时时嚟观心，呢个心咩？唔会被呢个五欲六尘嚟厌恶自己个心，咪视野尘埃。神秀大师啊！我哋昼夜六时都用供嘅，佢呢个供用啊讲得好清楚啊，身就有菩提树啊，菩提的果，我呢个身好似菩提树一样，时时的果，指一切恶，受一切善，我呢个身就有二明镜，指一切法，恶法就指，善法就受，罪就灭，福就受，心二明镜啊。时时勤不息，我怕我个心埋咧，所以我时时都观心，令我个心咧唔好被呢个五欲六尘嚟厌恶，自心 物思惹塵埃。啊，嗰首偈咪將自己嘅共用咧個和房確出咯。修史偈了，呢個神獸寫咗首偈，便闢未房，放喺佢個房間咧。人總不知東前節，一切都和尚個個都唔知道。人總不知修復是你神獸嘅房間，自己一共自己嚟答啦。嚟講話啦，神獸自己共自己講話。五祖明日見界喚起，即我如法有緣，自己共自己講啦。假如五祖明天見到我嗰修界啊，喚起人讚啊，那咪我以呢個佛法嚟有緣啊，我共法有緣啊，以呢個佛法有緣。一言不憾呢，神獸自己共自己講話，加言五種啊，嗰首偈都俾人見識，就係我埋啊，自是我埋，係我埋，同時就宿業正中，所以不能得法啦。加由我自己埋，未曾見識，宿曬業正中。人知我暗曬啊，業障都未曾消除，所以不怕得早是佛法，誠意難測啊！誠意就幫五祖啊，五祖嗰個意咧真係難測咯。到底我嗰修界以法嘅有緣，抑或咧以法無緣咧？誠意難測，房中是微，坐卧都不看。神獸大師啊，在呢個房間自己同自己講話，自己嚟聲動聲曬嚟思維下，坐又唔安，卧又唔安，坐又坐唔穩咧，睡又睡唔著，咪坐卧不安啦、啊。直至五更，等到五更就三點，呢、這個神獸咧都未曾瞓覺，坐卧不安。五祖早已至神修入門不得近，五祖咧老早知道神修在門外世界，知道神修入呢個祖師門不得，早已至神修入祖師門都未得，不見自性，既未入門，即如何見性咧？門都未曾入。怎可以見性呢？一望就明心，明心就單行入室就見性。你都未曾一望，把個門外看，就怎能夠單行入室嚟見性呢？不見自性，天明祖父勞拱奉來，單到天亮啦。五祖嘅嗌呢個勞振拱奉來，聽南郎的嘆，會話同聲啊！拱奉啊，你奉我聽呢個南郎呢、這個走廊，情迫之間會話靈騎嗰個變聲咧，五祖呢個血脈圖啊，流傳已逝，不見其間，望一望，原來都有首大寫就呢個情迫間。果然拱奉呢個五祖馬上都安奉嘅所嚟剪嘅，所以無有定法如來可是，無有定事祖事可做。我哋祖事唔係一定等人嘅，一見得唔對就要轉彎嘅。祖事咧咁樣嘅，本來想畫呢個南郎壁間。一見到嗰手帶就唔行，又一畫佢嗰手帶又大大隻埋，都唔畫啦嘛。臨機應變啊，當機就立變啊，點可以一定又畫呢？一定又畫唔過嗰手帶，我手帶嗰面咧，神獸大師一定唔放棄，所以五祖唔畫咧，保持嗰手帶。高二公公刻不用畫哦，唔使畫啦，公公留意演來，我請你妥羅煩你從演而來。 共同是在精神，从精神而来，共同是做官的，是国王那个左右神帮国王做事的这个共同，乐以言乐。请问凡所有相，这大事都是忙啊，应该不忙呢？我讲这个道理，经文就刚刚经文，凡所有相，大事都是忙。我叫你画这个灵骑的殿相，五祖铁佛图，这个相呢，这个相是虚妄的，不会长久的，几十年呢又甩掉了，所以凡所有相，大事虚妄，但留此大依人众前不疑，但留保存可以收大，大人家众前众前得的利益呢，以人重持，以此大受的念个恶道，以神受嗰种大嚟受行呢，佢觉得啊，压依地是善意，唔造罪，唔犯戒，咪唔会念个恶道咯，系嘛？以此大受就有大利益嘛，神受嗰种戒呢，系咪啊？时常都半心，有妄想就除。除了妄想咯，係咪散咪清淨啦？咪散就人天路上咪有大利益啦！心而明鏡來啊，冇妄想啊，心清淨，散到人天路上得大利益，以此戒受就有大利益。令亡人知香咪乃基，你哋個個一見到亡人裝香乃拜嚟奉敬。我收戒，珍重此戒。你哋個個咧以個收戒，你收持督中啊，以個收戒咧嚟修行，必得見性。你以個收戒嚟修行，肯定唔會失呢個人生嘅。得呢個人生咧，將來有日見佛聞法咧，你咪可以見性呢個方便法啦嘛。你失咗呢個人生，佛出曬你唔見佛，唔聞法，邊咪見性？你以個修戒嚟修行，肯定三隻人天路上有朝有日自佛出曬見佛聞法，咪令你即得見性，即得見性。冇人中戒，我講你仲嗰修戒啊？唔識會作戒都要中啊！人人都中戒，戒慳自在。真好咯，新年菩提師啊，惡唔作惡，一味受善啊，心而寧鏡台，時常都觀心，唔打呢個妄想，令嗰個心咧又而寧鏡更清淨啊，時時勤不失，勿使惹塵埃，時時觀呢個心，唔好俾個心埋咗，惹呢個五欲六塵之壓。我覺得讚賴嗰首偈好，大限善哉啊！早三更半受的入室，咁早啊，三更咧就派個侍者帶呢個神獸啊入嗰個祖師室放上身，問言大事而作答，不收噶，係唔係你作噶？收言實是受作，呢個神獸話。實實在在咧，我唔敢打妄言，係我神受作嘅。不打妄求祖榮，我作不生大咧，我唔係想求六祖嗰個祖位嘅喎。我所希望係和尚慈悲慈悲，看大子有多少嗰個智慧法嗱。望和尚慈悲，看大子有少少嘅智慧法。大智慧我唔敢講，我落低有冇少少嘅智慧啊？神獸啊，都係好客氣喎。祖兒，呢個祖嘅唔客氣啊！你執此戒，未見本性，冇人稱講。你執嗰修戒啊，看你嗰修戒啊，你呢個共用啊，你未曾見自己個本性。知道門外，你可以講句，你講呢個門以外，門外你講啦，未入門內啊， 你未曾入祖师门内，未曾明十战胜，你当门外，你嗰个三文望望声到咗门外，你嘅知恶受善到咗门外，你时时都观心，唔俾个心染呢个五欲六尘，你还啊属于门外，出上嚟学到门外，只怕门外都未曾到，做个门外学得唔错咧，门外咯，一入门就单行入室，只怕门外都未曾到咧。我哋慚悲啊，連門外都未入到啊！知道門外都未入門內，而此見皆物無相菩薩，了不可得啊！點做啊？你呢個自見，你呢個理解咧，係有為，有為嗰個見皆相物呢個無為嗰個菩薩。不成業了不可得，你知惡嘛，見有惡所止嘛，受善嘛，見有善可受嘛，觀心嘛，有嗰個心可觀嘛，不染六塵嘛，有六塵不染嘛，你完全係屬於呢個有為法，有為咧。不是無為啊，一切人性皆以無為法而出而有差別，你將這個有為的功用而求這個無為的菩薩，不相信就了不可得啊，所以學到是無為啊。唐故事講十方同聚會，個個都學無為，此時損佛場，心胸都及大臂嘛，你將呢個有為法求呢個無為個菩薩都唔相應嘅，就了不可得。無相菩薩，誰不言下識自本性，見自本心，不生不滅，以一切時中念念自見，萬法無際。一陣一切陣，萬法自而異，而異之心即是真實，一而善堅，即是無相菩薩之自性也。五祖的確慈悲，開示呢個無為個菩薩，講俾神秀聽。神秀啊，咩叫做無相菩薩啊？無相菩薩啊，人人都有份啊。我都具足咯，無相菩薩見的時候咧，嗰句話未曾講完，你哋就見啊。誰得言下識自本性？咩叫做言下識自本性？總言之，呢個話未曾讀完，就馬上見到自己個本性。所以古人仲驚啊！一言半句大徹大悟，唔係一言啊，半句都大徹大悟喎。誰得言下一言之下，我句話未曾講完咧，見啦！因為無相無相，個個都具足嘅，而誰有嗰句話講完噶嘛？嗰句話俾人講完咧，你就見咯。誰得言下識自本心，識得人識，人識自己的本心，本來那個心不是妄想的心，本來那個心不是是非複雜的心，大家人個個都是非複雜，不是那個心，是本來那個清淨心，不是求學那個心，讀這個英文、北文、中國文、古文、地理、歷史，嗰種個心啊，係你本來清淨嗰個心。誰得言下識自本心，堅自本性，唔係呢個善性、惡性、放性、有惡性，唔係嗰個性，係見你自己本來嗰個覺性，然下你識自本心，堅自本性嘅。 本心，你的本性啊，从来都未曾散，从来都未曾变。本心不生不灭，本性也是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。以一切事念念自见，一个见本性之人呢，一切事前念、心念、后念、念念都见成。唔系话现在见，将来唔见，你未曾见自己本心。或者嗰方面咧，前念见，后念唔见，今念见，前念又唔见。有前念、今念、后念、念念，都见自己嘅本心、本性不生不灭。一切事中念念自见啊，万不无债。见本心咧，万不要债，要用即用，要行就即行，要期就即期，要下就即下。见自本心，话布施就布施，话持戒就持戒，话忍辱就忍辱，话禅定就入定，话智慧一智慧就现前。应现那何身得到，即现何身；应何法得到，即现何法。水到渠成，化熟地落，万法都无债嘅。见性嘅人咧，话布施就布施，唔会有阻滞嘅；话持戒就持戒，唔会有嗰面不持嘅。话忍辱咧就忍辱，唔会有话唔会忍嘅。不忍嘅，所以萬法咧都無有阻滯嘅。智性啊，行萬法，從性起受，萬法順利，唔會有阻滯嘅。嗱，萬法無滯咧。但係見性的人咧，想慈悲就慈悲，想起捨就起捨，現三十二相就現三十二相，現八十種好就現八十種好。唔會有阻滯嘅，應紅男神得到，即現紅男神；應紅女神得到，即現紅女神。萬法咧唔會有阻滯嘅。嗱，呢個黃居士得咗道之後，馬宗問佢：知子耶，素耶？你係出家嘅在家，當隨所務。佢就做居士啦，不必一定有出家。做每事一樣都無債啊！當隨所務，呢個咪萬法無債啦。誤導啲人啊，做乜嘢都得嘅，佢總係唔會有債嘅。做每事一樣啲萬法，做和尚一樣啲萬法，做國王一樣啲擁護佛法，係咪？做乜嘢都得嘅，萬法無債。我哋看呢個妙莊嚴王品啊！妙莊嚴王嗰個富人啊，就妙音菩薩啊，做人家個富人亦得，唔會有債，萬法無債，做乜嘢都得，萬法無債啊！一陣一切陣咯，一個見性的人啊，隨便都從自性起一發布施，呢個布施就真嘅，唔係假嘅。一陣一切陣，一個布施係陣，施法又陣，忍辱係陣，禅定智慧樣樣都係陣嘅。一陣一切陣咧，可是色漸行片片都帶向啊！你識呢個漸行啊，片片都係向嘅。一陣一切陣啊！見性的人咧，順應皆方便。順咧也是真嘅，逆也是真嘅，左思又係真嘅，橫思又真嘅，係嘛？入去邊樣方都係真嘅，一陣一切陣，唔會有假嘅。見性的人咧，隨便咧，佢一舉一動出言吐意，放光動地，順行逆行，樣樣都係真嘅。一陣一切陣啊，萬景都自然，萬景。 萬境為心臟，萬境的自然，點樣解呢？天上的一個圓，千江有水就千江月，江的下就千個月，千個月呢，此月比月，此月以比月就一二嘅，啊，比月以此月就一二嘅，啊，千江有水千江月，千江的月呢都是一二，講清楚啲，呢個水月係風。其一差二得空嘅，一空咪一差空咯，呢、这個咪二二嘅。呢、这個水熱係萬，其一差二得萬嘅，一萬一差萬，呢、这個咪二二咯。啊，呢、这個水熱無常，其一差二得無常嘅，呢、这個無常，此無常而彼無常，彼無常而此無常，呢、这個咪二二咯。啊这个水液呢是无我，一切水液都是无我，这个就是二二，是万境自二二嘛，二二两字我们识解的，这件物无常，那件物无常，此无常，彼无常，一二无二二，就是这样解，这件物是无我，彼件物是无我，是吧，此无我，彼无我，是吧，彼此都是無我，一二都無二二，呢個二二啊，萬境自二二啊，呢個萬境自二二啊，要識解咧，啊，講嗰個地方啊，的確是非從而講，係咪啊？呢件物無我，呢件物的嘢是無我，此無我，彼無我，彼此都無我，一二無二二，係咁樣解。嗱，萬境嘅自二二咧，二二之心即是真實咯。二二，念阿弥陀佛也是二，念消災延壽一切法也是二，念彌勒佛也是二，念呢個釋迦牟尼佛也是二，一此二彼二，一二無二二，呢個就二二之心。因此这个意义啊，方法固然是意，默然也是意，方法呢以默然是两样的嘛，怎么可以帮到意义，方法也是无我，默然也是无我，方法无我，默然无我，彼此都是无我，一而就无意义，是这样解嘛，方法是無常，默然也是無常，此無常，彼無常，啊，此彼都無常，一二都無意義，啊，這個二二之心啊，所以，萬境自二二，二二那個心呢，這個就真實，二二的心，應該是真實，它真真是這樣嘛，不過心是無常，真真是無常，這個是他的本來面目嘛，心是無我，真無我是那個真實相嘛。